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欢迎大家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清爽又清新的上演《歌飞扬》，我是刘慧。初秋时分，那些因温度原因而始终没有成型的旅行计划，是不是可以纷纷有下文了呢？我还是很没有创意的新开始了一趟海边行。没办法，在城市丛林中生活久了，就是很向往海滩、海风、海浪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要去到此刻正是好风景的呼伦贝尔大草原，有请萨尔朗为你描绘着动人的花的海洋。 轻轻闪岗，想看到校园在春天开放，天上挂着一轮新鲜海洋，那就是你可爱的脸庞，想闻见一阵天然的柔柔花香。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像冬樱和尽情来高歌，素有草肥有阳阔，琴声有阳过，草原姑娘多漂亮，这是为什么，只因好客草原如花如歌。眺望蓝天，跨过白云朵，鸟儿在歌唱，天上哈达一朵朵，这是为什么，只因好歌草原有醉人的歌。 妈妈就像童音和尽情来高歌，所有草肥牛羊阔，琴声牛羊过，草原姑娘多漂亮，这是为什么，只因好歌草原如花如歌。 这就是草原，来自齐齐格格里夫的对唱。马背民族热情好客的一面，只通过歌曲就能让人淋漓尽致地感觉到。 啊哩啦啦，啊哩啦啦，啊哩啦哟， 歌声扬名，歌走天下，这一站要来到现在已经很凉爽的延边，脍炙人口的民歌作品《阿里郎》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歌手沈丹的翻唱版本，歌曲旋律依旧委婉动听，可是女中音来演绎，就真的不仅是略带哀愁那么简单了。 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郎哟，我的郎君翻山越岭，路途遥远，你正无情啊，把我扔下，出了门不到十里路，你会想家。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郎哟，我的郎君翻山越岭，路途遥远。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，我们的离别情话千言难尽。山越岭，路途遥远。春天黑夜里满天星辰，我们的离别情话千言难尽。 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身材飞扬，其实生活总是平常，光芒横荡 是生活总是平常，宽马横道未必舒畅，想要抛开烦恼忧伤，只要你随我唱一唱。 嘿嘿嘿嘿，站在这个街头闭上双眼走出心门之外，正当你看到花开花开的时候，那么你轻轻地在脚步中奔跑成就了人间的地方文化。嘿嘿，不要奇怪，眼前看到这个幽默千疮百媚的姿态的女孩带来了眼 里的情绪，毕竟 爱上对艺术的热爱。 黄梅戏以明快抒情见长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。刚才是黄梅戏演员吴琼带来的一首黄梅戏歌《对花》。我们既能听到流行音乐的元素，也能分享到民族戏曲当中的经典唱段，真的很有情趣。有没有让您对黄梅戏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产生好感呢？好了，中场休息前，我和你一起来感受黄土高坡上的情感。今天我们听到的小民歌《难活不过人想人》被镶嵌在了大管弦乐队的背景上，并没有太改变民歌原有的韵味，可是却让我们听到了现代音乐人的用心，收录在歌手阎维文的《黄土情人》专辑当中。歌飞扬留会在北京的广播里，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

况很好，情花都开满树梢，擦去心窗的尘土，停歇多年的流浪，我可想的幸福就来到。你的微 如果你还不知道旅行的意义，你会在新疆的秋天找到答案。八月底开始，新疆就迎来第一抹秋色，不经意间青山换上了色彩斑斓的秋衣，在蓝天雪山的映衬下分外妖娆。同时秋天也是新疆收获的季节，有句话说嘛，秋去新疆瓜果飘香。是的，昼夜的温差赋予了那里的水果最好的口感。歌声里的景致你感受到了吗？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歌手李东信带来迷人的帕米尔的微笑。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现在我要带你上高原了，有请歌手王麟和王马三志为你带来《唐古拉》。 绵绵的山脉，你是巍峨最挺拔，看珠穆朗玛，饮最多情的彩霞。 最挺拔，看珠穆朗玛，饮最 条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我走，我走，别走开，走开了，阿哥会伤心的。如果阿哥伤心了，心里的话儿向谁说？月亮，月亮，别躲开，躲开了。孤单的，如果阿雅孤单了，动人的情歌难找。飞吧，展开你的翅膀，从那日出到日落。飞吧，展开爱的翅膀，你就像山风一样。 风景，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街上花蕊都 里头揣着爆米花，春凉的酒它火辣辣，大铁锅里铁饼子，大茶缸子老红茶耶，扭起了秧歌吹喇叭，东北的冬刮西北风，半夜三更中学打灯， 刚才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阿鲁阿卓的《山峰一样自由》和前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《猛虫过江》的片尾歌，来自小沈阳演绎的《东北的冬》。所有的风景都等待和你相遇，放下手中的事情吧，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忙，对不对？和自然接触，与那些相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空间跟时间。歌飞扬今天的最后一站与大家落脚在江苏宜兴，来分享雷佳为你动情演绎的《桃韵》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，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一道来感受一组怀旧老民歌的味道。我是刘慧，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轻舟桥畔自言腾，自言腾，桥江桃平斜莫影，斜莫影，无尽此你无尽意，无尽意，成功何止似一夕，似一夕，轻舟桥畔自言腾，